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谴责杀人政府追悼农民白南己集会10月1号在首尔举行，集会地点首尔大学医院前有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3万多人聚集。这一天的集会是2016民众总动员斗争本部计划在11、12民众总动员斗争之前举行的泛国民集会之一。在这之前，南朝鲜的国民党紧急对策委员9月30号在国会上要求当局和联合国秘书长接受联合国特别报告官员反对警察对农民白南己进行验尸的主张。另外，旅美同胞同一天分别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的南朝鲜总领馆前同时举行集会，追悼南朝鲜农民白南己，谴责朴槿惠政府。